'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Yeah。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首领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好啦，各位，今集嘅首领夜话又出现咯， 系啊， 真系赶录音嘅期，真系赶到死咁样，我哋系咁讲，真系系咁赶，终于翻到嚟啦，我哋，即系成上集，大家都应该好兴奋地期待住咧，即系去听一听莹希究竟留咗个咩尾喺度啦， 系。 Hello啊，你好啊，好兄弟。Hello，吓吓大家先，隔篱咧多咗一个空凳嘅，纯粹。阿 Mary 系咪？ 咁就今集咧，就先讲下上一集究竟我话唔够时间讲呢个故事啦。 系啊， 咁如果大家咧有记得，仍然有讲过我屋企嘅坐向问题啦吓。咁就系门口向东北，不过唔系正东北，所以咧以往咧都有一啲好古怪嘅事情会出现嘅，例如。 就系唔知啲咩宗教派别嘅人士咧，会无厘啦间就嚟敲你门啊！系你好，你信唔信耶稣噶？咁唔关事噶，好似系嘛？频率都几高嘅， 咁准 系啦。 其实佢哋咪揦住个指南针，啱啱 又或者可能系因为我屋企成日应门啩，唯一解释 都可能系。 不过自从就装咗大闸之后，呢个情况就当然少咗啦。不过最主要个原因，即系当然就可能系应门嘅关系啦吓。都系。第二个因素会唔会系同呢样嘢有关呢？我都有理解过一啲，即系用揾过一啲资料去理解过呢件事情，就原来某程度上都系有啲关系嘅。咁但系呢。 我就好少会有所谓鬼敲门嘅问题嘅，即系屋企系唔会遇着呢啲嘢嘅。虽然话个座，因为个座向唔正啊，唔系话坐正，但系咧，我听到一个故事就系咁嘅。就一个老人家咧，就住喺唔知系梨木树定系边度定葵涌区啦，总之就嗰啲你都知嗰啲好多屋村啊， 教山嗰啲位置。 咁佢就遇着咧，就系因为佢个座向问题啦。佢。 间屋个门就坐正东北，所以咧，我唔记得个窗口系咪又系好似我屋企咁又对西南啊，咁但系就真系正东北，咁佢就好困扰啦呢件事情，因为几乎咧无时无刻咧就会有人敲门，嗱时间咧。 就冇定嘅，即系冇讲话究竟系夜晚啦、日头啊，定点嘅？总之就中意就日头又嚟敲门，夜晚又嚟敲门，咁啊碌碌碌咁啊，成日真系敲门。一开门就会见到一对帽子，即系嗰对帽子系点咧？就系一个女好后生嘅女人啦，拖住一个细路仔，拖住个细路仔咧，然后就同阿伯讲：阿伯，请问啊，边个系咪住喺呢度噶？ 但系个阿伯次次都答佢：，喂，冇呢个人啊，你唔好再嚟敲门嚟烦我啦。咁，OK， 可能听众都会觉得疑惑啦。喂，莹希，你玩嘢咩？系咪有个癫婆成日走上嚟敲门啊？嗰个唔系人啊，讲埋下文啦。咁呢个阿伯咧就好困扰啦，咁都揾过一啲可能师傅求助啊，点样处理啊？但系呢件点解佢会觉得系嗰啲嘢咧？咁。 佢就系因为太过困扰，第一样嘢就系有乜理由日头又嚟，夜晚又嚟先？有时半夜三更都会嚟敲门。第二样嘢咧，佢话 有一样，佢有一次，有好几次都唔止一次啦，就试过做一件事，闩咗门，跟住喺防盗眼度望，就发现咧，嗱，按常理就系你闩咗门之后，佢未咁快走噶， 系啊， 嗰对帽子唔会咁快就走噶， 啱啊， 即系话喺呢一个防盗眼上面，应该都见到佢哋一系转身嘅身影或者系其他啦，动作啦，咁佢就一闩门就望下个防盗眼，冇人， 冇人， 再开门， 企翻喺度， 冇人，系冇人， 系， 嗱，大家如果住惯屋邨都知道，其实啲门好薄嘅啫，佢哋走或者啲对话声音一定会听到嘅，走廊系有回音嘅，行路嘅脚步声你一定听到嘅。几新的楼都会听到的，因为门薄，如果你在个门咁近门的位置，冇理由听不到的，冇声，冇声，一开门冇人，个伯伯不是住咁近呢一个防烟门嘅咋， 佢 唔会，就算是防烟门都会有开闩的动作， 同埋佢都常啲动作啲， 亦都有声， 系咯， 冇声，开门都见唔到任何嘅人影，于是乎佢就。怀疑是有那些东西了， 是的， 那 OK，难以证实究竟是怎样啦，那于是乎就找人来求助啦，找师傅来帮手啦，那啊及后就发现他的坐向就正东北啦，而且就也都发现到就是这个通道门口就不知道为什么驳上了一个寻人的通道啦， 是的，在哪里啊， 即是所谓的寻人的通道， 是 即是鬼门啊，俗称，即系就唔知点解，原因就系话个师傅其实睇佢就声称睇到嘅咧，就唔止系嗰对帽子嘅，其实 系 呢条通道其实系出出咁少， 即系其实系 争在就系点解呢对帽子会敲佢门咁解嘅啫， 即系人来人往啦，系啦， 咁就问到即系问到阿伯，其实咁多年嚟有冇试过除咗帽子敲门咧，有冇其他人，其实都有嘅，不过问题就系嗰啲人就系、是、正如我所讲啦，出出咁转啊嘛。你哪里有可能 会 check 到就是那个是常人的什么，总之他电话推销好什么又好，你分不清的时候就自然拍门了，有人白撞嘛、啊、甚至去到管理处投诉 那些管理姐姐都说你是不是痴线吧，即是不是有精神病看医生啦，即是去到这样的地步，你会可想而知就是其实困扰度很大、及后就发现就原来是这样了， 明白、 啊、 不过刚刚想起一件事，如果咁啱都咁巧，即系正如头先阿伯伯间屋咁样咧，佢间屋啱啱个门口正东北，咁其实基本上佢楼上楼下嗰个门都系正东北噶。 系噶，但系有样有个理解就系咁讲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就系你水平面嘅坐向咧、就紧局啦， 系， 但系高低系有层次啊嘛，即系例如我一楼同埋二楼。其实有距离和空间嘛、都有角度嘛，所以即是说我空亦都是间接去告诉大家听啦，那道门呢、其实不一定在地下的， 是 即是俗称就是它可以是很高可以是很低， 是 争在是在哪个位置，你起楼的时候刚刚搭到那个位置， 是 那它不是成这样， 即是啱啱就係嗰條界啱啱踩正咁樣， 即係唔係話你逢係東北嗰個坐向就道道門都係咁，原來唔係嘅，係、都要睇埋個高度角度， 哦、即係睇埋個水平嗰個位置， 係啦，會唔會係啱啱搭正嗰個水平？呢、個係好 tricky 嘅一樣嘢，但係你話點樣解釋，我都唔知點解釋啦，因為。so far 我是见不到鬼门关这家嘢啊嘛，真系 见到都惊， 见到就惊啦，即系你吓、 啊，我见到都惊， 差不多啦咁啊， 唔系系即嗰头啦，真系 啊，所以就你话究竟呢个方位同埋个高度嘅关系，原来都有啲关系。点解古人佢哋要拣一个位置系要令到佢哋住得舒服？原来系有啲关系、就唔希望话。搭正一些古古怪怪的位置、令到自己住得不安乐、最后个伯伯就有没有搬就不知道了、至少就应该是做了一些事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如果不是都真的其实都挺烦的， 很烦的、不过有点 tricky 的、那个 即係呢件呢單嘢，我印象中就都同有啲地區性有啲關係嘅。即係例如話，如果佢嗰個鬼門開嘅位置，例如佢葵涌區咁話啦，佢應該係同葵涌有啲關係嘅，出出入入嗰啲嘢嚇。 係嘅咩？ 即係例如係一啲枉死嘅人，或者係自殺嘅人喺嗰度出入都唔定，即係可能係有啲關係。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源于那对鬼母子的问题。 嗯。 原来是即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些硬硬拉楞下去的是一个巧合啦。就是其实那栋屋邨的某一栋楼是因为家庭关系是有人自杀过。 嗯。 即是有妇人自杀过。 是。 啊、但是究竟是我没有印象，究竟是他身怀六甲咁样跳落嚟啊，定一话系佢连埋个细路仔咁样 即 系带 住一齐跳咁样。 我冇印象啦，因为呢单嘢已经系讲紧好耐噶啦，吓、即系唔系近年嘅事嚟嘅，系大约都讲紧六七年前啦，都已经系。 系。 咁、就好难，好多记忆都唔系话太过能够确实咁答到大家吓、但系大约印象就系、个故事就系咁啦。 系。 啊咁啊，讲起呢个恐死嘅人咧、或者啲地薄灵嘅问题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我就要去啦， 又嚟啦，你 今个礼拜又有新料啦。 我因为好耐冇去，我好耐都未去过嗰度。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如果大家有听过好耐之前七月节嘅时候，分享神星分享过呢、這个。好啦，又开始呢、這个讲呢个案发现场先。 又嚟 啦。咁、就喺呢一个。宝林路 系 马油塘村附近嘅宝林路一段宝林路 系啊， 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嗰段系有上山同落山嘅， 系一个上山落山嘅道路， 经过宝达村嗰段系上山嘅， 系 过咗安达臣道，即系呢、這个好似系灵实嗰间学校， 系啊系啊，就落噶啦，跟住、 就开始落噶啦， 系啦， 咁喺马油塘就系落嗰段啦，发生咩事咧？咁如果大家是熟悉马油塘村那条宝林路呢，就会知道装了交通、这个过路 人的过路线的、那里是、即是说会停车的、事发呢就是这个马油塘村近马油塘村那边对出一点的那段路了，我当时就搭紧巴士的，坐在上层，咁就俾我，哇、好奇怪，我嗰日就冇坐喺车头嘅，我好多时坐喺车最头嘅嗰个位嘅，因为好中意睇下风景嘛，夜妈妈咁。 夜妈妈睇咩风景啊？ 系啊，我好怪噶，我系睇下人啊，睇下车咁。咁但系嗰日就冇嘅，嗰日就坐咗喺楼，即系上楼梯都系车头嘅，第三行啦，总之就系、即系车头第三行，亦即系近呢、這个，即系背住楼梯啦，嗰、那个位置嘅。咁啊，坐坐下去到嗰个位咧，就无端端咧，系真系无端端嘅。 吓、见到啲咩？ 就有个人唔依呢个过路线过马路，就喺呢个马油塘个巴士站就行过对面。 系。 咁我就觉得奇啦，就点解个司机冇刹车冇成嘅咁？ 系。 但我冇怀疑啦，但系点知就。当个人行过的时候，架车就穿过去了。 哦、 它是水平，即是水平咁样行过。 是不是这个位？ 睇下先，系，因为而家神仙就俾我睇呢幅相片啊。呢、這个位置是在 呢、這个咪应该马油塘嗰个巴士站咯、 啊。哦，系啦，系啦，系啦，系 对面系 呢个路段啦。 但对面冇嘢噶。 系啊，冇嘢噶。其实冇嘢噶，嗰、那个路段嗱，咁、我咁形容啦，即系嗰幅相俾我睇咧就系咁嘅。嗱，巴士站后面有个垃圾站嘅， 系咯， 跟住就系一个候车亭啦，即系一个石屎起嘅候车亭啦。佢嘅对面咧其实系一段仔行人路啦，就冇任何嘅嘢噶，系一个山坡嚟嘅， 系咯，山坡嚟。 但系嗰个人咧就系咁 tricky 啦，佢就唔似系行紧。他似是想走去学校上那边路，我以为是啦，因为那边就是学校来的嘛，上即如果是吊返转行， 吊返转头行， 他不是、他又不是的，他是、由即巴士站的位置水平地走过啦， 那個不是過路線來的，再前一點才是過路線嘛。他就這樣水平走過的時候呢，那輛巴士沒有剎車的意欲的， 嗯， 直衝下去。我就想不是吧，那就撞到那個人了。但是奇在就是一撞到那個人，欸，穿過輛車的， 穿過輛車， 是啊， 是。 為什麼我會知道是穿過輛車呢？因為那輛車行這樣衝下去的時候根本沒有任何撞擊的聲音，而那個人即是再三看到輛車差不多撞到他，再三看的時候即是燈有燈的嘛，射燈去照著他的時候，不是一個實體來的，即是像一個你可以形容他是七成是實啦，實情是透透地明啦，因為一穿，一個射燈射下去，即是車頭燈射下去的時候，基本上他就透光，透到後面馬路的。 即 是這一剎那，其實為什麼我會看到他這麼印象深，就是因為這個人過馬路的時候，是走過逆線地走，當然即是走過兩條行車線，亦即是說車下來的時候，基本上是我是可以很清楚看得到他怎樣過馬路，直到他去到我們那條線的時候，中間位置的時候的車這樣衝過去到呢， Oh my god， 又撞東西了。 又撞東 西。其實那個位置我跟大家分享過，就是在2011年7月期間呢，即是說農曆， 啊， 就已經見過有個男人睡了在對面線的。 什麼料就睡了在那裡 馬路嘛，是 啊， 是啊，你完全沒辦法去理解為什麼那個男人會睡在那裡嘛。今次這個都是個男人，但是我不是在7月才見到，那 但是不是有沒有印象 是不是同一個人，應該不 是， 是因為我印象中那個睡馬路的是年紀大一點，這個是一個中年男人。 即上次我說過在不知馬油桶不知樹叢邊見到幾在中空， 啊，我見這次這個是一個中年男人，啊，令我就覺得會不會是跟當地的地薄靈的關係，因為試過發生有一宗電單車司機死亡的案件，在那裡發生的，就是撞爆頭，交通意外撞爆頭，那就那段路曾幾何時都血染的風采，即是整地都是血啊，腦漿的東 西。那排因為那裡都其實是一個都，即如果第一站開車呢，其實那個位置其實都是一個挺危險的位置，一睇到彎位啊！ 我話你聽啦，我想當年嚇，如果大家有搭過入寶林嘅巴士咧， 係 最碾車最犀利嘅咧，嗰條線係93号 M， 冇咗啦嘛而家。 而家係變咗一個晨早嘅學校線嚟嘅啫，以前就係一個長期服務嘅線，特別到咗夜晚嘅93号 M， 啲司機揸住架勝利二型，即係好短嘅，成日翻車嘅，成日翻車嘅事件發生好多次噶啦。 係 嘅嗰個車款啊，得9.7米，但係好高啊，4.6米嘅架車身高。即係你上車係好辛苦，因為都幾高嘅嗰個台階。細路仔嗰時坐住架93号 M 翻去寶林咧。尤其在馬油桐這段呢，那時乜嘢交通燈都沒有的，其實 是我記得以前是好像 沒有。為什麼呢？因為翠林路當時不是現在這樣單向的，以前是由馬油桐入翠林的，那條路是現在是由翠林去馬油桐的，就只可以，而且是設了交通燈的，那裡你是已經沒有辦法再即是跨程入到翠林的了，即是以前的士司機很喜歡用那條路的，因为是最短途，直接落到去翠林，再落寶林，咁就唔使兜个大湾经康城啊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佢咧而家调转咗咧，所以已经系好咗噶啦。以前嗰啲车简系飞车党嘅天下嚟嘅，车速系吓死人嘅，行行地70-80啦， 系 70-80咁落噶啦，落到寶林可能用嘅时间好短嘅啫，即系坐过山车啦。 但咁片法都唔係，即係我因為有一次，我記得我有一次即係好早期嘅時候，我哋喺以前嘅錄音室錄音嘅時候咧，都係我有一次係又係臨近夜晚翻屋企，即係我記得有一次同你錄音錄到好夜，跟住之後我係翻屋企，我係你知我嗰時去你屋企最興係搭小巴翻屋企啊嘛，係啦，咁啊搭小巴一 搭嗰架111 係啦。我就好成日都會搭嗰架小巴翻屋企。我記得有一次又係咧， 我咁又係嗰度，又係嗰度。其實而家即係嗰陣時呢幾年，其實冇乜車噶啦嘛。其實因為都唔係好多巴士會行嗰邊。 而家仲係一啲舊嘅路線，即係開村嘅路線。係 九八 C 啊，九八 A 嗰啲啊嘛。 好多新線一開都唔會再經嗰度噶啦。 係啊，咁 suppose 嗰度應該都冇乜車噶嘛，因為其實咁嘅嗰架咁嘅巴嘅小巴咧係。即係可能佢趕收工，哇！片到咧， 真係噶飛車天下嚟 嘅， 係啊！我成日都話以前啲飛仔黨咪最中意用呢條寶林路咯， 因為 加寶林北路， 因為好片啊嘛！ 你全程由第一個交即係過咗秀茂坪之後，第一個交通燈係喺邊咧？康盛花園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林盛路交界啊，唔係翠嶺路交界 係啊！ 咁啊，即係變相就係、是。沿路都是可以任你片的， 是啊， 而且那时候是马油塘村没有那么多人住的， 是 啊，它是没有那么多过路设施的，那里 是我记得 很乡郊的，还是所以变了就很多故事就在那里发生，例如安达臣道那一段路那个巴士站呢，即是恩光学校对出那里，是不是叫恩光呢，那间总之就是那间越南人士嗰间宿舍兼学校啦，佢下面就系有一个站叫安达臣道嘅，嗰个站以前咧尾班车一定唔会停嘅，因为亦都好多故事喺嗰个站发生嘅，例如入手啊，响咗灯但系即系着咗灯冇人落车啦，咁你都要照开门啦，都唔落咩，最多咪话手臭手啊，揿错掣咁咯， 系。 但是就会有很多这些怪的故事都听过回来了、因为那个站少人用，还有一到夜晚很阴森的感觉， 还有因为始终你那条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我经常觉得马油塘那条路呢跟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在西贡入即是濠涌入西贡的时候、那条路是一样那么阴森 的、资料员告诉我的确是叫恩光学校，我没记错啊，终于灵实恩光学校对出有一个叫安达臣道的站，而家好啲噶啦，因为大上托已经发展啦， 系啊， 不过动土就归动土啦，动土亦都有， 但安达臣道唔系嗰边已经开始好似唔系起紧嘢啦咩？ 啊，起紧公屋啦，已经 系咯， 系啊系啊，前面咪三座庙咯， 系咯， 但系我可以再分享多一个故事，系关于呢一个这个宝林路嘅， 系 就系、是。有一晚我在呢度做完嘢啦，即系而家直播室、广播室呢度做完嘢翻去啦，又系搭巴士啦， 又系嗰架， 都系嗰架噶啦，例牌啦，我已经搭到懵噶啦，嗰架死人嘢真系，点解咧？即系关于班次问题啦，迟早投诉佢啊。咁啊，去到秀茂坪，而家转入宝林路咧，其实就有三座庙噶啦，已经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后面有个交通灯嘅，即系宝达村交界嗰度，嗰日咧。就其实不是很久，而家录音时间就是礼拜五啦。其实就前几日嘅啫，好似礼拜二，礼拜二晚。 系 嗰阵时时间好似大约是十点几嘅啫。咁啊，去到架车去到那度就停一，即系交通灯就要停。哇，唔停又只可一停又，我唔因为我坐最前头啊，第一 即系你坐车头 系啦，所以一览无遗噶啦，即系前面啲嘢。架车一停。我起晒鸡皮， 系， 跟住就哇做乜鬼咧？就去嚟了啦，又系嗰啲感觉啦。跟住望一望，因为有间观音庙，有间大圣庙，有间系佛堂，三间啦。 系 望一望，睄一睄啦，眼角睄一睄先啦。做乜咁起晒鸡皮咧？我就见到观音庙嗰度咧个门口啊， 系 啲人咁样。 唉， 嗰闸闩咗啊！ 系， 但啲人咁，我都唔知佢做咩， 遮裤啫嘛， 唔知啦。总之就有啲人咁啦，一堆人啦， 系， 我整下嚟一堆影啦， 系， 喺度。如果听紧声音嘅咧，我咁形容啦，就系、是、好似啲狗仔。搲住个门要开门嗰种动作咁啦， 佢要入门口嗰啲喺度， 就嗰扎嘢啦吓，嗰堆影就喺度搲紧啦。咁当然见到咁啊，已经知啦吓，即系有所求啦，争就系咩事啫。咁啊，于是唔理啦，架车亦都开啦。因为佢哋冇嘢嘅，其实只不过我觉得就 我未望到佢就已經起曬雞皮嗰下，我就覺得哇，唔係咁邪啊嘛！ 其實好誇張， 好誇張。不過我懷疑一樣嘢就係會唔會係因為樓上面啊，即係其實上面咪安達臣道嗰個大型嘅地盤嚟嘅， 係啊， 會唔會係亦都陸陸續續繼續係有啲嘢未清得曬？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安達臣道嗰條路或者係嗰邊嘅山坡咧，其實我係成日因為。安達臣道好長噶嘛， 以前好長噶。 其實即係例如我哋入西貢去到清水灣道嗰邊噶嘛， 係啊係啊， 係咪、 啊？好長、啊。 因為嗰次我點，因為咁啱咧，安達臣道嘅尾咧，其實對面咪係義莊嚟嘅，有冇印象？ 係樂善堂。 樂善堂嘅義莊，咁我義莊嚟噶嘛，咁我嗰陣時係即係有段時間我都經常入西貢噶嘛，咁、我成日行嗰條路咧，當我行到安達臣道經即係近義，即係喺義莊嗰邊嘅時候咧。我又系硬系咧，感觉上系有啲好奇怪嘅，因为咧其实系即系如果大家又系入开清水湾道嗰条路咧，咪嗰边又系好，即系其实冇隔篱好似有条屋一条村噶，我唔记得咩 彩云村，好似系 唔系唔系，即系有条村屋嘅， 哦，村屋嘅村， 唔记得咗系咩啦， 唔记得啦， 好远嘅，系一段距离啦。嗰阵嗰度沿路都系树荫嘅， 系 我每次去到嗰度咧，其实我每次坐亲小巴去到嗰度嘅时候咧，我成日都眼角咧成日睄系有啲嘢睄到嘅，就喺安达臣路嗰边嘅三 个路口咯，就系 三边。 佢好奇怪噶，佢两端嘅路口咧，安达臣路无论新定旧啦，个路口都系有啲古怪嘅。不过我哋留翻下一部分去讲下， 好啊、 因为楞下楞下楞到安达臣道就好多故事。 哇，好多故事啊！呢个 好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继续守灵夜话。 好。 我填唔到嘅咧，阿神仔啊，我上段寿宴场嘅，但冇计冇多忙嘅咧，烧烟机冇嘢停嘅。 阿爷，你睇边套戏嘅首映啊？ 乜戏话？哎呀，我唔知哦，烧烟机啊，魔兽现场嘅，我要停嘅。哎呀！够晒时间咯，哎哟，冇得停嘅，三日冇嘢咧。 阿爷，收音机听唔到噶，我帮你上网开啦。逢星期三晚上九至十，有 Alan 同阿倾主持嘅首映场啊嘛 ，IBHK 二台咪做紧咯。 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IBHK。 哈哈，真好听咧。 首映场啊。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变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港人治港， 听港事。 港人港事。 逢星期一晚9点到11点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有盈希同埋 Ricky 以及嘉宾为大家畅所欲言。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有记。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好啦，第二节嘅守灵夜话就翻翻嚟啦。承上题 系 啊，又唔系，正确嚟讲应该系宝林路的故事咁啊。 宝林的故事 再加呢一个安达神道的故事， 系继续 系。咁頭先就講到寶林路嗰邊嘅安達臣道路口啦，就有啲怪怪地啦，就係嗰個位咧，其實基本上就係恩光學校嚟啦。係，佢咧即係一條我叫做大煞位啦，因為係一條大斜路嚟噶。係 啊， 如果大家有印象就係你要行上去先，即係要行一條斜路上山咁嘅，好似先上到恩光學校嘅。咁其實嗰度就係駁落去呢一個安達臣道嘅，而嗰一度係終點嚟嘅。 係，喂，但你有冇印象而家佢其實發展？我聽到頭先我哋上一上一節講到就係話佢而家起緊屋村， 而家嘅安達臣道係未起好嘅，新嘅安達臣道未起好嘅， 係咯， 係斷曬嘅啦已經，因為你上面發展緊啊嘛。 係， 而家我哋分享緊嘅故事就講緊舊嘅， 即係仲係駁緊駁埋一齊嘅。係， 而家要等駁翻埋一齊啊！ 係咯，我記得中間駁咗㗎嘛。 而家連個路口舊路口都已經封曬㗎啦，係啦。已經堆曬泥。 因為我見我印象中而家有時行入西貢咧，我見到嗰邊安達臣路嘅路口都仲有車入緊去噶嘛。 有一部分嘅路段咧，就由新清水灣度入去入到嘅。 係咯。 咁另一邊咧就係、寶林路呢邊都入到嘅、 嗯。 不過問題就係佢係拆完又起，起完又拆嘅。新嘅路段， 但起咗好耐喎。 係未搭好啊，因為佢仲要駁埋條天橋啊。即是那條高速公路那條橋、 哦、 所以現在不停地改動，變成就你沒辦法知道究竟安達臣道現在現況是怎樣， 即入不到去的嘛、 所以我們就講回舊的安達臣道是怎樣、 啊啊、 分享一段關於即剛才所說的，喂，即近二重那裡那個地方有些怪東西啦、 啊 那個、因為那裡很多樹啦、 啊、 我經過過搭狗有一 M 一徑经过那里都 见到， 是、啊、另一边就是恩光学校那个出口啦，一来那条大斜路的问题啦，另一方面就是跟刚才所讲的一样啦，它两边呢巴士站那里其实那个山坡呢全部都是那些崖，我们不是叫崖草，那些野草啦，好奇怪的那段坡，那段山坡你永远见到那些草呢不是绿色的， 深色的嘛， 无论是春天到冬天夏天秋天四季啦， 是 都是黄色的， 是 这个我不理解啦，即是已经不理解啦，但是、也都有讲法，刚才、上一集我们都有讲过啦、 嗯、 就是说即是关于风水的问题，就是喂你遇着这些东西就是告诉你听那里一是煞气、 嗯、 一是有兄弟啦， 是啊， 是但一样 的那块叶子我就喊了、 就那里就有些像是这样啦， 是、 但是会不会对交通造成意外呢，某程度上就不会， 但是其实是不会的，我会这样想啦，即其实因为其实那段路其实始终你都始终近二庄呢， 是啦，另一个端头就是二重那里那部分的问题啦，好奇怪的，看时节睇時節，嗰度其實你話係咪真係有咩好會有一啲好怪嘅嘢咧？我又唔係好覺嘅，係、因為每次經過佢，就算停車或者我自己落車喺嗰度經過，我唔係好覺得嗰度個陰氣真係重得好緊要。 嗯， 但係好可能會喺某一啲嘅日子咧、 嗯， 就會多啲，即係例如佢大祭拜嘅日子啦。 嗯， 因為九龍樂善堂每一年咧都好似會去拜嘅。 啊，系噶， 系会有一个好好大型嘅祭拜活动嘅， 系 吓，咁、都系啲总理啊、理事啊去做嘅， 系 咁、另外就可能七月节啦， 嗯， 因为立得二重，你都预咗嗰啲人系咩人嚟啦， 系 即系可能系 吓死异乡、 吓死异乡啊、战死啊等等之如此类嘅人士啦， 系 而嗰个所谓嘅重可能。 衣冠重嚟添，甚至乎， 嗯， 你都唔好话究竟有冇骨嘅问题，亦都有人讲话，喂，咁有骨同冇骨嘅，我哋叫做重啦呢样嘢啦，其实嗰，那个分别大唔大咧？咁，唔好睇小衣冠重，衣冠重你放嘅嘢系嗰个人嘅一啲嘅遗物啊嘛， 系啊， 而系佢搵到条丝啊嘛， 嗯， 而我哋嘅衫其实身上面都某程度上都沾有一啲嘅灵气啊嘛， 嗯， 所以都唔好睇小呢一啲嘅衣冠重， 啊， 你话一个半个就梗系力量唔大啊，但系讲紧系一大扎人嘅， 一堆噶嘛， 一大扎人嘅衣物你就谂到啦， 系， 或者一啲嘅物，佢过身好中意嘅物品啦，生前，咁你就谂到，喂。好可能是真的会在这里发生的， 嗯 啊，但是听你说就关于异宠那部分你好像遇到一些经历， 是啊， 我一阵都讲一下 我们前主持啊严峰关于在安达神道的事不过先讲你的异宠好精彩， 好精彩，啊，那话说就因为，都即有一段时间都即系头先讲过，就系剩翻上一节讲过，啊，都经常入西贡啊咁样，因为都会入去，即系入去玩啊咁样。咁啊，你知搭西贡，我就一定系搭小巴上过西贡。咁啊，经过咗，即系过咗嘛，过咗应该系过咗飞鹅山， 系， 咁啊会转入去，转翻入去清水湾道噶嘛， 系冇错， 系啦，即系转翻去新， 即系你是打一边啦。如果你系去再上的话就应该那里已经是飞鹅山道来的了， 是的， 那段路 跟着转 转是去玩车阵的， 是的，就是 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有 很多故事的那里飞鹅山路， 是的，跟着好了，那我就即是又说有一次的夜晚那么入去的时候呢，那我就即是如顺搭小巴入去，那么去到二重的位置前一点，跟着突然间架车炮楼，系啦，系突然， 净系得佢嘅呢架小巴抛流嘅， 系突然， 即系左右啲车都正常， 冇问题。因为其实佢咁，因为其实过往咧，我发现咧，其实啲车好少会靠左边，即系靠二重嗰边线， 系冇错， 因 为 全部 行 中线或者行快线就 好 少 行 慢线嘅， 系， 即系除咗啊，除咗巴士都唔行，我见到 巴士行中线， 系啦，巴士都系行中线， 好少行左线， 甚少行左线嘅， 冇错， 系啦。咁咧，话说就系唔知点解咧， 架小巴 左咗行咗左线，咁，行左线嘅时候咧，就过咗啱啱，其实啱啱 过咗门口啦， 过咗门口啦，跟住突然间就即系成架车就 摇， 咁就跟住就咁啱得咁巧咧，佢就抛流，咁啊成当日咧架车入边咧，其实应该乘客唔多。可能我想 around 计埋司机应该八个定七个到咗，咁咧入到去嘅时候，咁啊停咗，咁冇计啦，抛流架车，咁我就要等另一架车嚟，即系去接载我哋啦，咁样，咁啊等。 等咗几耐啊？ 我真系唔记得等好耐， 应该好耐啦，因为你要等下一班，仲要系空车。 系啊，我要等，因为我听个司机好似车 call， 佢应该系专车嚟添，而且 佢要，因为架车要喺彩怡花园过嚟， 调过嚟， 因为而家佢唔系可能彩虹啱啱地铁站冇车，咁所以佢就要专登过嚟， 咁，要啲时间 系啦，咁啊，同埋因为我哋上得佢嗰位，其实架车啱啱开冇几耐啫嘛，下边未咁快上到上齐客， 系冇错。 咁跟住之后咧，咁啊 call 车，咁啊等啦，我哋喺度等，等咗我唔知几耐，咁喺架车度，咁啊因为抛咗流，咁啊冇冷气，咁啊即系其实我唔记得咗咩天气。 但系你当时就落晒车等，定系喺车上？ 喺车上面等。 OK， 有啲我喺车上，有啲就。有啲就喺下边， 啊，不过教大家一样嘢，当你遇到呢啲情况，几大都落车，揾一个安全地方度暂时企啦，系啦， 系啊，但系我就 千祈唔好喺车度， 我系懒鬼啦，咁啊坐咗喺架车度，咁啊跟住之后咧，咁啊咁啊等嘅时候咧，咁我就觉得啊有啲细色唔对，即系你知道我呢啲即系得嚟嘅时候， 一定会观察噶啦，系啊， 咁无聊周围望嘅时候，咁我就令咗系，即系我坐咗喺近。门即系个车门口嘅第一个位嘅，就坐咗个位，跟住我拧咗喺后边，咁我就望，跟住即系望一望后边啊，睇下咩啦咁样，跟住啲人喺度，跟住我就真系八年难，唔系冇八年难见， 十万年难得一见嘅， 即系好日都唔会遇见嘅嘢，即系我就遇证唔知咩破日啦，咁就遇到呢个鬼嘢， 嗱，即系百鬼夜行呢个形容就好笼统啦。你所见到嘅情况究竟系点样虚陷法咧？ 嗰、那个虚陷场面地咧，首先第一件事，去到当一日嗰日嘅，我突然间就见到嗰个天气，嗰、那个气温喺嗰个地区突然下降， 即系突然冻咗好多啦。 系啊，即系你用得突然下降嚟讲，即系话你个天气系你系。即系你会突然间 feel 到明明系可能热好热噶嘛， 系 嘣一声觉得系有风好凉，仲要凉嗰只唔系即系唔系讲紧一般嘅凉，系讲紧无啦啦 系好 寒， 叫入骨啦，冻到 系啊。咁跟住之后啦，咁我咁你知我呢第一嚟就感觉就好灵敏噶嘛， 系 跟住我就即系好顺势就向后望啦，一望我就见到一。 对 一炸弹蚂蚁虫咁样， 跑过嚟 一堆我数唔到数量嘅嘢啦， 系 咁就行即系操过定我唔知操过定行过定路过定跑过啦，咁总之有一堆嘢，咁但系佢就唔系向住我嘅方向走嘅， 系 佢系向住另一边方向走， 即系背住啦， 佢系向住安达神路嗰边方向走， 哦。 佢就向住安达神路嗰边嘅方向走。我点解头先同你讲安达神路呢样嘢就系、 是， 佢就 系 向住安达神路的方向 走。即系你 见 到嗰堆嘢，其实有冇形态？其实嗰啲嘢，即 系 如果细致咁分嘅话， 你总之要见到男男女女、老老幼幼， 系咁一定噶啦。 即系古一金百万行咁样一堆咁样，但系形态上又唔系好睇得好清楚，因为其实好似尘雾。其实突然间你会见到咧个感觉，哦，即系我听到其他乘客啦，我就见到好实在有啲。人形的形态嘅，咁但系我啲有啲乘客喺隔篱咧，其实话啲突然间点解好似好大雾？ 哦，即系其实佢哋都 feel 到呢样嘢。 系啦，佢哋就话好凉，跟住做乜咁冻啊？突然间即系有对情侣咁样，突然间佢就好冻喎。突然间 其实咁讲啊，会唔会系因为你嘅关系咧？ 我唔知啦。跟住之后佢哋话啊，突然间好凉，跟住佢就话做咩？好似前面突然间好似起雾，咪想落雨咁样。 哦， 即系 佢哋就以为系，但系你睇到就唔 系。 系 啦，咁样佢哋咁样形容我听啦。跟住我听到佢突然间，喂落雨，不如翻翻上车 先啦。 跟住其实系好奇，即系大家都会以为大系一层雾，好似就雾咁喺度啦。咁但系我见到嘢就唔系咁嘅时候。跟住我就哇， 好正经啊！ 我真系唔系讲真，我真系咁耐未试过，即系古一金百万行，我真系未遇过咁嘅画面。 我见我以前我都分享过，我见过两次喺宝林北路，即系呢一种咁样样嘅情形。不过个虚陷场面冇咁犀利，同埋好奇怪噶。我见嘅百鬼夜行咧，佢哋嗰个夜行方法咧，同你有啲唔同嘅，佢哋 系 好整齐。是不知道，我不识形容，总之是很整齐，白衫白裤，不是人来的肯定。 是。 就是在油站对开的那段宝林北路这样走过。 是。因为其实我上次见到那个情况、 但是就不是说那么好像你形容那么乱的咯。 乱的其实我那次。 啊、一堆人这样走。 是啊，因为。你總之我覺得是個嘉年華嗰啲八年，即係我可以形容係古一金百萬行咁樣。 破日就梗㗎啦，特別你即係我哋形容三破日咧，或者係就咁叫破日啦。如果你有細心睇通勝或者睇一啲好舊嘅日曆咧，佢會話俾你聽啊，有一個叫做日值乜破咁嘅， 係啊， 有日值月破啦，日值歲破啦，啊、或者係叫做三破啦。 我就係咁啱得咁巧就係預證，我翻我後尾我即係問過即係身邊嗰啲人啦，咁跟住之後後尾先知道原來我嗰日咁啱得咁巧就係破一嚟 嘅，不過爭就係日破定月破定係歲破，係 啦，但 係 我唔知 三破 咧，係啦，唔知我唔記得咗，總之就咁啱係破一嚟嘅。 總之就有幾堆日子嘅，例如破一啦，或者叫土王用事啦。其实不是那么适宜 做大事啦，即所谓人类一些大喜庆的活动就不适宜 结婚生仔、 即特别是结婚就不会选这些日子的， 开张 或者是你、送葬的更加不会用这些这样的日子的，这叫三煞日嘛，大佬、你想跟一些东西、即打交道或者是 一起聊聊天嘛、 斗法的话没问题，你就试一下咯 一起聊聊天。 不过你话讲起呢啲，通常有机会就会唔会系就系讲紧就系二重里面，即系 所謂安置的地薄靈呢，即是這樣難說了。 因為我都會覺得有機會，會可能真的，會不會異寵其實都很多 有些關係， 關係。 你講起這件事，我即係爭取少少時間，快少少講一講安達臣道啦。即係你講緊呢個形容就啊，點解咁大霧起霧呢個問題啦？即係其實以前都分享過啦，喺節目度可能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即係都再講一次啦。其實嚴峰咧，即係我哋前主持啦，因為好耐以前都分享過個故事，就係佢同個朋友去安達臣道，即係嗰陣時仲未正式發展嘅，即係石礦場啱 close 咗一段時間嘅啫。 係， 咁嗰段路係舊路啦，即係。咁佢哋就去。夜游啦，即是我不要叫探险啦，夜游啦，揸住架车啦，佢朋友咁上去啦，咁入到去呢同你所讲嘅有啲似啦，起雾 系咯， 但系当时咧嘅日子唔系春天，好似系秋天到系啦，即系好干爽嘅日子嚟嘅，起晒雾，咁就唔紧要啦，谂住话啊起雾都可以行到，你有车头灯噶嘛，怕咩咧咁。咁啊，繼續揸啦架車，揸慢啲咁解嘅啫。沿途都係霧，但系揸到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佢個朋友發現唔對路。 嗯， 即系點解揸咁？佢按道理就係去到咁上下某個，因為揸過嘅佢哋，即系佢個朋友係揸過呢個路段，佢係知道邊度打邊度嘅。但係好奇怪啊，揸咁耐都出唔到去嘅咧，都未到嘅咧咁。咁佢就開始懷疑啦，係咪？荡失路啦，佢都未谂到其他嘢啦，只系谂荡失路啫。咁就停低架车啦。好在一样嘢，佢肯停，唔停又只可就一停落车屙督尿，再上车啲毛散晒之余，仲发现架车点解揸咗去悬崖边？ 悬崖边、啊， 因为旧路咧侧边咧其实系有一啲斜坡位嘅，嗰啲系崖边嚟嘅，其实。佢有啲路段其实好窄，系崖边嚟嘅。 系 佢咁啱就系嗰个弯位，佢冇转弯，直不甩咁嘅，啱啱就停咗， 就停咗喺个位 嗰个弯位前面。如果再佢系直去嘅话咧，就大剂啦，成架车冲落去啦，肯定。 哇！即系其实基本上就系会冲，即系应该就冲咗落个山崖。 但系咧，就系因为佢好在就停一停屙督尿，亦就咁啱得咁巧就散晒啦，咁就懷疑係唔係嗰段時間段路有啲兄弟出現啦嚇，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啲霧其實係一啲，如果你影相好彩影到嘅話咧，就應該要影到一啲人頭啊、ops 啊、大扎咁嘅嘢係啦，或者大堆咁嘅嘢啦，咁嗰啲霧可能就唔係人嚟啦，真係 冇係 嗰啲好兄弟啦， 根本就冇有可能嗰啲係嗰啲擺明就 咁就懷疑係唔係有呢啲好兄弟去玩。佢哋咧，因為佢哋喺嗰個路段裏面都講緊，點解會令到佢要去廁所呢，就係、是、因為佢哋喺嗰段路段揸咗成兩個鐘頭都出唔到嚟。但係嗰段路你長極都唔會兩個鐘頭出唔到去噶。 冇可能啦、 啊。係啦，所以咧，真係奉勸大家，如果當揸車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一係就屙督尿啦， 即係落車屙督尿先。 一係對住空氣講粗口啦。 即係好似你咁啊，無啦啦對住空氣。 我會鬧，我會對住空氣鬧人嘅咁。 誒，無啦啦，你冇嘢啊嗰啲啊。 好啊，咁啊，講起路段咧，即係其中一個地方都西貢公路啦，大家都知嘅啦，又係一個經典嘅啦。 哇，好經典！ 即係其中呢個去蕉坑嘅地區啊，呢個特別地區啊，更加啦， 係啊， 特別多故事。 係喎， 即係你見到地薄靈喎。 係啊， 聽 講。咁咧即係因為經常入西貢嘅時候咧，咁都搭小巴會經過蕉坑個地嗰邊啦，因為其實一定係必經之路嚟噶嘛。咁啊大家如果知道咧，蕉坑其實係有兩邊嘅入口噶嘛，咁啊一邊即係一即係左右啦咁樣。咁咧有時我哋夜晚入去嘅時候，咁我哋即係你知西貢公路成日都塞車，即係好多時候都會好多即係入去始終 我要投訴， 係啊， 西貢公路最近咧好爛啊條路， 係 因為啱啱過去嘅。日子呢迎希就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入西贡，家福康巴呢就噔噔噔噔噔到个司机呢要去到逢养车处都要停车，停一停再继续，因为好辛苦啊，那段路不知道为什么烂成咁，又成日整路， 是啊，那里又同埋经常塞车啦，咁 冇错。 好啦，咁跟住之后呢，我有好几次入去呢、這个 即係西貢嘅時候咧，就會經呢個大坑，即係會經過大坑嘅即係入處啦咁樣。咁啊，其實一路以嚟都冇乜嘢。咁啊，近有幾次我都試過遇到啲好奇怪嘅情況。咁咧就話説就係我都係夜晚嘅時間嚟嘅。咁夜晚咧，其實喺焦坑有兩邊嘅入口咧，一邊入口其實係有一啲微弱嘅街燈嘅，係啦。咁基本上你係可以憑用眼可以望到入面嘅情況啦，咁樣。咁另外一邊嘅焦坑嘅入口處咧，其實就會係冇街燈嘅，完全冇街燈，成條路咁啊黑面蚊嘅。即係你基本上你如果我喺公路上面行，即係我喺公路咁望入去咧，其實嘅黑色嘅，即係應該收到乜都見到裡面係咩嚟嘅。除了可能未，可能有些車頭燈可能望到影到下之外，但你知車頭燈其實唔會 好， 你唔係得可當面射入去， 強極都有限啦。係 啊，同埋你喺公路上面，其實你係向前嘅嘛， 向前嘅啫，係啦。 車頭燈其實要就算打到見到都唔係好遠嘅位置。咁咧，但係咧喺一個咁漆黑嘅環境入邊咧，我就見到一樣嘢， 係 幾次都係同一樣嘢，我就見到個人， 係 啊，見到一個。我好清楚系见到个女人， 系 一位女士，系啊，好明显系一个女士，都有长头发嘅， 嗯， 仲要都真系几长下嘅长头发。 长成点咧？ 佢我目测嘅话 到膊头， 接近腰， 到腰 好长嘅一位长头发嘅女士，咁啊坐企咗喺 少女， 我。 感觉纯粹感觉啦， 中女啦， 中女 O K 啦，吓 一个中女嘅女士，咁啊企咗喺一个，即系企咗喺焦坑嗰个路口啦，唔系路 ，sorry 唔系路口喺入边。 嗯， 咁点解我头先咪啱啱头先提及过，就系喺嗰个位置，其实应该十分草黑噶嘛。 系， 咁我点解我会见到佢咧？系啦，就系、是、你知唔知点解？我点解会见到佢？喺一个咁黑嘅位。 按你咧头先形容啦。即是有一边路口只是一个很微弱的街灯光啦， 是啊， 但另一边就基本上是黑掹掹的啦， 是啊，完全看不到的， 你靠都是靠车头灯的灯光看到它的， 是啊， 难道它懂发光？ 是，我就是正正遇到一个懂发光的， 那你是不是见到圣母玛利亚？ 我不是要拿到旺角拜一拜像 啊，你都有， 那我不是要拜一拜像先的， 純粹搞笑，不過咁樣見到，當你見到佢啦， 係啦， 而佢又發光嘅， 係啊， 即係你當下你會覺得佢肯定就唔係人啦，因為你 嗰個環境喺個車， 你仲點會相信佢係一個人咧？ 好難相信嘅， 除非佢癲到真係佢裝電筒。 係啊，我第一次見到佢咧，我好記得嘅，我第一次真係印象咁啱見到佢就係我咁啱架車停咗喺個位置。係。跟住我就坐咗喺架車上面，我就擰咗過去望，因為我平時搭車通常要戴 headset 聽歌， 係冇錯， 好少就係望， 係 因為我知道唔可以就係望， 一望就 放 好嘢 啦，咁所以我習慣咗，通常喺架車度唔會望街嘅，咁啊通常都打，因為篤手機喺度，係，咁跟住之後我就咁啱咁巧咁啱停咗架車，停咗一個位置，因為塞緊車，咁我停咗一擰過去，哇！ 見到佢啦， 係啊，我見到佢，我第一次見到佢，一個發光嘅少女，唔係一個發光嘅 中女。 跟住我望到佢颜色系绿色。 哦，即系个光就唔系寻常嘅灯光嚟嘅，系绿色嘅 光。但系佢 系 唔系荧光，即系唔系我哋嗰啲发青光嗰啲绿色，总之系一只 绿色 嘅，系啦。你话系咪？ 但系你见佢当时企喺度有冇表情或者佢做紧啲咩？其实除咗企喺度， 冇。我见到时当时我其实我企到佢嘅时间，但我第一次见到佢嘅时候，应该大概我想我跟他对望了应该几秒的时间， 是是是， 应该十多几秒， 都没什么留意到他的表情。 我 没 有留意，我只是觉得是不是大眼睛，即是灯灯灯灯灯到只眼有个大眼睛，但其实望着他，哇， 圣罗兰 这个是我 BB 的样子。咁跟住之後唔緊要，咁我哋就繼續，咁我就第一次見到，咁架車開咗，我就要，咁我就不以為意啦，咪算啦。因為有時候你會遇到啲即係朋友啊喺街度唔著旗，咁我跟住之後其後嗰幾次，我都專登去走去望，我睇下會唔會咁啱都咁巧又俾我撞正佢喺度。咁跟住最後就發現。我是撞到他的， 望一次见一次， 我就是望一次见， 即是他就是见一镬打一镬， 是的，我就见一次就望他一次，就真的有望到他， 即是可能那隻东西都知道你的存在啦， 是的，大家互相知道啦，但是 即是他知道你见到他的存在啦，总之他可能就是，总之你经过他见一镬 露一鑊俾你睇啦。 係啦，我就望佢一鑊咁啦。 OK， 咁咧跟住幾次都佢都會有顏色顯示俾我睇， 次次都唔同色。 有唔係我見到得三隻顏色嘅啫。 係， 我試過見過一次係藍色嘅。 嗯， 有一次佢系蓝色嘅状态， 系 咁啊，嗰只蓝咧又唔系嗰啲好即系， 总之都系暗 色嘅啦，系啦 ，blue 蓝啦咁样，即系 very blue 嗰啲咧。咁另外一只咧，就我见到另一只就系、是、我唔识形容，我橙黄色，但系淡好深嘅橙黄色， 系 系啦，接近金色嗰啲咧， 系 系啦，但系深金色噶啦，系深色嘅金色。跟住就绿色三只， 另外一只绿色， 系啊，我就预咗佢，预咗佢三次，三次，我咪预咗佢一二三。应该我遇过佢五次， 哇！你都好劲喎， 五次都中，我五次都中 啊，真系 五次都中佢。 O K， 系啦。咁但系我记得系其后啊，近呢一两，我近啲一年入西贡已经冇撞到佢啦，即系已经唔见咗佢啦， 即系可能已经投咗胎啦。 啊，可能就系 因某啲缘故已经唔喺度啦。 系啊，可能投咗胎都唔出奇。 即系讲到尾咧，就系话其实地薄灵都有好有坏嘅，正如我头即系，但系你有冇发现其实佢有冇一啲？碑啊，纪念碑之类嘅嘢， 其实附近又唔系好个眼有咩碑存在嘅， okay， 就系、是、我就系见到 佢企度咯， 佢企企度咯。咁但系你话佢即系你话会唔会好似我哋之前分享过好似喺即系喺乌仁路嗰啲会唔会即系突然间冲突然间冲出嚟啊？跟住喺条街喺个路口度瞓觉、啊。 但系好老实讲句吓，即系而家唔知系咪因为交通条例所限啦，就唔俾再整啦，定因为咩缘故啦？其实有亲交通意外都冇再立碑噶啦，尤其嗰次个电单车司机爆头又死埋，咁已经咁恐怖嘅场面都影埋啲报纸， 核突啊！ 但系都冇做到任何立碑嘅仪式嘅吓，所以我都唔排除我嗰次见系咪同呢个司机即系有啲关 系 啦， 都唔出奇， 因为都系 exactly 系一个男性啦， 系， 我唔记得几多岁啦，总之就系、 是、都后生，我记得。 但系讲到尾就系话地薄灵始终有好有坏嘅，我哋以前都分享过、就是，就系如果你见到啲企喺度嘅，恭喜你，唔、会有事发生， 系啊，唔会有事發生， 因为佢哋系企得喺度就系希望系有一个带有一种希望，就系话唔好令到呢个地方再有意外发生嘅， 系啊， 反而系边一啲咧就系、是。移动嘅 会走的， 或者直头冲出马路嘅，咁嗰啲咧就另计啦。 但系嗰啲就真系有机会有攻击性噶啦，系啦。 所以无论点都好，就系、是、驾车人士就一眼观七啦，自己小心啦。 要啊， 因为特别系你讲到西贡公路呢啲九曲十三弯嘅路段、 啊， 你根本都好难预计到佢随时会有啲咩古怪嘅嘢发生。唔好讲话你见鬼啦、你见人都觉得恐怖啦。突然间喺呢啲山卡拉地方，突然间见到有个人喺度 ，hello， 咁啊你都惊啦，入手向你，咁你都会觉得突然间啊， 打咗个 神为之一震啦， 梗系啦， 啊，咁啊，所以啊，大家。好时高运啦、啊，真系 系啦， 呢一、啊這个部分 好 啊。嗱，咁啊，今集时间就唔多啦， 系啦， 精彩嘅故事就短短一个钟头就同大家讲完啦， 系啦。 希望咧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嗱、啊，咁样啦，大家咧如果有 Facebook 咧，就可以试下上去我哋 IBHK 嘅守灵夜话个专页上面， 系 分享下你嘅故事啊，又或者关于今集地薄灵嘅嘢咧，你有嘢想分享嘅或者。啊，盈希都在这里做个呼吁啦，如果住在宝林村的你又是一个老街坊的，究竟你对于宝林北路和英明苑的路口那个南和碑、啊、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盈希的呢、 又或者 就利用这个 fans page 去告诉盈希听、 也都如果即遇到一些、可能解释不到或者是、有些、特别的事情也都想跟我们分享的话、 都 可 以利用这个 fans page。好，咁啊，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六再见， 好，拜拜。